情的香气，我以为不露痕迹，思念却满溢，或许这代表了我的心。不要可以说你还爱我， 爱情总会给人带来伤感和无奈，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，不再见你，你才会把我记起。莫文蔚的歌声中有忧郁如水流过，引发听众情绪底层的共鸣与大爆发，即便是盛夏呢，也能从心头随着歌声陡然冷却下来。想不到一个女人的声音还可以低沉，可以一下钻入你的心灵深处，也难怪李宗盛会在评价莫文蔚时说，听她唱歌每一首都会听见你自己。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莫文蔚的《盛夏的果实》，接下来将为你送上老狼的歌曲《同桌的你》。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？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？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。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看了你的日记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从前总是很小心问我借半块橡皮，你也曾无意中说起喜欢和我在一起。那时候天总是很蓝，日子总过得太慢，你总说毕业遥遥无期，转眼就各奔东西。谁遇到多愁善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？谁把它丢在风里？给他看相片，给他讲同桌的你。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的嫁衣？ 顶呱呱，一站式商业服务平台，旗下业务：孤

但会否给我们借口？情侣或朋友，全因这一步，求长夜令你逗留。 十月的24号至25号，李道葵、杨元庆、卡尔波夫、贾康、刘爽、吕思宁等40位嘉宾将齐聚2017与世界对话凤凰网国际论坛对话未来，详见凤凰国际智库官方微信。 你时常看见自己的微笑，挂在另一个人的嘴边，车窗外的风景，嘿耶，幻想中绵延，自己的倒影时而不见。 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九六九把最好的声音

知。 在心，共你不应结识，或会改写这半生。总意料，偏偏偶遇，爱极深。人与想怎么要分？太多生死与爱与没法一生两分，委屈过一生。愿以不死的信心，紧守心中那点放任，让你终不再反，封锁我一生。是我甘心去等，只为我最爱的爱，情路难用别人全情地继续等。